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我哋又情伤咗阿笋哥翻嚟录音啦。 诶，系你好，我系花哥，其实。 屌你老尾！今日我哋讲一集咩咧？交友无国界。嗱，我哋以前咧去识朋友嘅时候好得意嘅。我唔知道大家喺我咁嘅年纪，即系四兜嘢嚟头嘅时候咧，就有冇一个经历就系落酒吧。嗱，以前咧。三五知己最中去边咧？酒吧沟女。 唔系、哦，我喺酒吧度睇托尔斯泰嗰时候。 你嗰间咩酒吧嚟噶？你嗰间乜捻嘢酒吧嚟？嗱，咁咧，我想同大家讲，以前咧，我哋沟女玩，我边度咧 ？disco， 啲人以前好兴噶，嗱，即系我嗰个年代啦，好兴去边咧？有一间 disco 叫 disco，DD 啊，好出名 ，JJ。 咩地方 ？disco 喺兰桂坊噶咯。 兰桂坊啊？ 系啊。呢啲啊叫做， 而家仲有噶， 集撚咗 N 咁多年啦，屌！ 係咯，我見啲南桂坊好似冇 disco。 啊 ，disco 叫 disco D D 啦 ，J J 啦，仲有一間叫做 綠鸚鵡啊， 唔係鸚鵡吧？仲有啲溝女地方係邊啲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間地方叫做 深水埗公廁係咪啊？ 屌你嗰度係直頭俾錢嘅 Canton， 唔知大家有冇聽過 Canton？Canton remix， 大家我諗有聽過啦，近代。 我唔識咯，真 係。Canton。 不過我冇玩。 唔係嗰陣時啲 disco 嚟。 我平時係睇開托爾斯泰同埋約翰士德金。 我夠睇托洛斯基啦！我屌你個西！咁我想同大家講。 屌你個西係咪個學者？ 係日本人嚟。咁咧，我想同大家講，以前咧嗰啲我哋溝女咧就好中意去呢啲地方。嗱，而家真係變曬。去邊啲人而家會去呢啲地方？真係四兜嘢。嗱，我有一日同啲老友落去傾偈，即係去玩嘅時候。真係你望喺間酒吧，有啲好出名嘅酒吧，鸚鵡吧，鸚鵡吧真係哇屹立好多年啦！以前玩 One Night Stand 嗰啲，屌你老味，閪老閪都要落去鸚鵡吧，我婆一婆我話俾你聽。 有冇入場費嘅？ 冇嘅，鸚鵡吧酒吧嚟啫嘛。 即係可以齋坐都得。 齋坐買杯酒飲就係話好多 OL， 我話即係好喺我嗰個年頭，即係十零廿歲嘅時候好撚興，執撚曬粒啦！以前仲有一間叫癲佬嗰啲，但係我話俾你聽，而家咧啲人去即係溝女去邊咧 ？ICQ 嚇。雅虎咩成長 ？MSN、樹角琴，即係揾 One Night Stand 呢啲地方，已經冇人落呢啲地方玩，即係真係四廿歲過外嗰啲。 喂， 嗰啲回憶就真係 講個題目啊！即係有一個咧，嗱，你頭先講嗰啲乜春巴嗰啲係太遠， 係 你而家咧講嗰啲咩 ICQ 嗰啲係太近，係講個中間嘅 咩 玩拉啊！ 喂，好啊， 我嗱即係就係咁，我諗我諗玩拉都十年啦，又 唔止， 即係十年前嘅嘢。 十年前我諗十五六年啦，真係興咗，即係十五六年前就好興咯。 即係以前啲人成日笑話講笑話話，喂，打七三啦咁樣，係咪嗰啲嚟㗎？ 係嗱，我話俾你聽， 個操作係點咧？ 我扭個老友咧就真係非常之咁堅啊嚇！ 唔好簡介下呢樣咩嚟？ 佢係一個即係有一個 server 咁計啦，即係有一班人喺度聽電話，咁咧打上去咧，而家嘅形式就係。嗰條線就會飛一俾一啲特定嘅人，譬如而家我有個女性朋友，成日做呢啲電話嘅接線生，佢係點嘅咧？就登記咗先，咁一有電話咧就會飛嚟你個手提電話，係咁同佢勾下鹹濕嘢嘅啫。咁啊之後俾翻錢你嘅咁樣，咁啊拆帳形式。 佢會講啲乜嘅咧？ 通常係啲咩搞即係屌閪啊呢啲鹹嘢嗰啲咧。 唔係啊，咁佢都要有個我記得我有一次都係打鹹濕古仔嚟，好笑。 佢又唔係鹹古嚟，因為真係有人傾嘅。 嗰次係一打嘅時候咧，就講話咩喺個火車嗰度跟住咧，然後咧就咩嗰條友咧就撳佢賣場，跟住然後咧喺個大把俾那度摸下嗰啲咧，然後就喺度哇！我嗰時候覺得好緊張啊，跟住流曬汗咁樣，跟住然後咧就好多火車隆隆咗幾十秒。 唔係你嗰啲係得人仔啊，聽鹹股。而家嗰啲人唔係啦，而家嗰啲係想去打真人。咁我老友咧一有鹹股熱線啊，已經打去聽噶啦。我識到佢而家成即係由小學識到 而家仲聽， 而家仲打緊啲鹹。佢唔係打鹹股電話，就打上去識嗰啲女仔。咁以前咧話俾大家聽，真係好多人打上去嘅，即係係 啊， 真係好多女打上去嘅， 好多女打上去。 係啊，好多女打上去識啲仔，唔係揾食，真係為啊，真係性愛嘅。咁咧通常係邊啲咧？啲即係以前 OL 多啦，咁而家OL 啊上網啦，已經即係有電腦之後就玩電腦去識男朋友啦。咁咧邊啲人而家會再打呢啲咁嘅即係電話會去即係識男仔咧？通常係啲師奶，即係你屋企部電腦可能又唔係你用，你個仔用或者你個女用。咁你個仔或者你個女用，你冇理由用嚟溝仔啊！咁你為咗打呢啲電話，咁你打呢啲電話識人嘅時候，咁啊通常個學識水平會低少少啦。第一。就係嗰啲即係師奶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比較閒聊喺屋企嘅人、啊。 你覺得佢哋個目的係咪即係佢哋個 個出發點係咪因為真係太寂寞咧？ 嗱，第一呢、這個一定係、嗯。第二樣嘢我想同你講，男人出去滾好多渠道啊，啊，即係幾百蚊咪得咯。女人出去滾咧，個道德框架同埋嗰個渠道係少啲啊。嗱，我唔知道你有冇去過一間即係男人嘅酒吧叫第五街。 冇。 第五街咁咧？第五街是怎樣的呢？不是尖沙咀那間第五街，尖沙咀以前那間第五街是即是酒吧來的，很大間的。那間東西就在槍會對面的，叫第五街，叫 Fifth Avenue。那第五街是一些男性的，即是女性的，即是俱樂部來的。咁咧入到去咧就有啲男 PR 佬啊，之前我話俾你聽坐台啊，一個鐘頭講緊係千千聲啊。 條仔坐落嚟。 係啊，條仔坐台一個鐘頭 千千。 阿巴嚟啊，唔平噶香港坐阿巴。咁咧如果你冇錢嘅就去啲太仔巴啦，但係而家冚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咁、你唔太仔巴咧，本地阿巴係好貴噶，真係，即係唔係講笑啊，即係個收費係好金，咁未必真係好多婦女，即係好多女仔去到負擔得起。咁佢哋咪想去呢啲熱線度玩啊，第一。第二樣嘢咧，女人嘅性愛同男人唔同啊，男人就有性先至會有愛。嗱，如果你同你女朋友永遠就係 keep 住一個柏拉圖式嘅愛情，你兩個只係可以係朋友，分手係可以好快，亦都係好冇痛苦嘅。 嗯，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拍過呢種拖。 嗯， 你如果同一個女仔冇性關係，你同佢拍拖嘅時候咧，你分手咧完全冇痛苦嘅，大家都冇嘅，嗰種痛苦係即係唔會入心嘅。但是當有了性愛的時候呢就不同這樣說法。嗱、我點解咁講呢，我亦都講一個即係實質嘅論調俾大家聽啊，克拉夫斯特艾賓喺呢個性病態裏面講，愛情唔能夠閹割性，有性我哋先能夠引發到愛情。點解我咁講，性係唯係呢個社會最大嘅一樣嘅元素嚟㗎。點解我咁講，冇性爸爸媽媽唔會有你。啱唔啱先？ 唔啱啊。 這個社會不會有下一代，所以沒有性一樣東西這個社會不能夠延續的。 所以我近來看了一條台灣片都很笑，那些年輕人拍拖的， 是 然後呢個男仔為什麼很喜歡一個女仔呢， 是 就是在有一次很 random 的， 是 個女仔在個運動場突然間烏地上身， 是 個男仔就是裝到他條波瘤， 是 之後呢整個故事就是這樣的發展，然後就整個啊他怎樣要生要死啊，又要追他又追他，最尾以後是什麼呢，就是想補學東西，對 對 對，即是故事呢中間有很複雜的橋段， 是 但是呢 但有一個很簡單的目的， 即是個結構，不是，即是 你只是留意他開頭和最結尾的部分，就是他怎即係佢講好笑嘅，即係其實一段愛情好簡單，就 start with 一條波啦，終極為一個波嘢咁。 咁又我覺得又唔係簡單嘅，人性係咁樣樣。嗱，點解我咁樣講？一個嘅即係師奶，即係上網嗰啲，即係玩拉嗰啲人個心態。嗱，男人同女人唔同，男人咧就係先性後愛，女人就先愛後性。嗱，女人一落去呢啲咁嘅鴨店咧，唔可能話坐一個鐘頭、兩個鐘頭。就即刻出街搏嘢，你坐三個鐘頭可能得，但係三個鐘頭使幾千蚊，大佬你搏埋一成皮嘢，你好少人可以負擔到，咁啲人咪玩拉咯。玩拉會點咧？條女會打一打同你傾偈，傾大約嗱，以我嘅經驗，我成日玩嘅啲嘢，咁咧通常會傾個零禮拜，咁個零禮拜裏邊 係咪第一次收錢？跟住嗰啲唔收， 跟住你俾無線，然後你俾你手提電話佢，等佢打你啦，梗係、哦。 即係其實只係收第一次。係 啊，你打上台梗係收錢啦。咁如果條女肯同你傾偈，佢亦都俾個私人電話你，咁咪得咯。 咁每一次收費收幾多？ 每一次每目了目好咯。 哦，即係其實嗰段時間好，即係第一次。 第一次你去溝條女，你睇下條女受唔受溝，如果受溝嘅話，佢肯俾自己個電話你傾，咁就 OK 咯，咁就證明你溝到啦。 哦，咁其實好簡單，一開始就講低，喂，一二三四五七咁樣， 咁都要有人打嚟㗎。 哦，咁又係。 啱啱先？咁咧，你如果真係個女仔肯打電話俾你啦，咁通常啲女仔會點咧？同你傾下偈啦，傾下心事啊。咁傾得一排嘅會約你出嚟釣下閪啊咁樣。嗱，點解香港我哋呢輩男仔，我唔知你係咪啊廿零歲至三十零歲呢班，有好多人都中意屌師奶，屌邊啲師奶咧？三十五歲至到四十五歲咧，好 range 啲師奶。 我唔中意。 嗱，我話俾大家聽，有啲女仔仲係拍緊拖嘅時候咧，即係女仔，真係女仔嘅時候，佢哋睇性嗰個架構、嗰、那個 觀念啊， 觀念係好鞏固，因為香港其實是一個好保守嘅社會。但係到你結咗婚生仔，你唔同，佢可。好多師奶，我唔好講師奶啦，好多已婚女士、 中女啊、 中年嘅婦女啊， 對性的框架已經很模糊。為什麼呢？我都生了小孩了，都沒有什麼顧慮的時候，還有他捉男人的心態很好了已經。我不相信你跟你先生相處一十年，相處一六年，你不知道男人的心態去到哪裡。男人很簡單，有性就會有愛，所以這麼多人沉船在性工作者那裡。女人不同的，女人沒有愛一定不會有性。咁佢同你傾一陣電話，傾咗一排嘅時候，咪約出嚟釣下閪啊！咁釣得一排開心，咁咪又揾第二個。所以咧，喺呢個電話會裏邊咧，點解即係咁多年都可以即係 keep 住有班即係人喺度玩咧？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你傾偈，女人嘅心態就係我同你了解咗啦，我先可以同你發生性愛。咁咧有一樣嘢我係想同大家講啊，即係中女係非常之咁好玩嘅一樣嘢嚟嘅。 唔怪之啦， 因為。我不知道，即係嗱，好老實講啊，我喺我即係裸露過喺我面前嘅女人嘅胸部啦，我數都數唔曬啦。即係裸露過喺我面前女人嘅胸部都即係數唔曬，無數。靚妹我試好多，但係靚妹通常都係即係冇乜服務同埋唔會咁放嘅。即係有一句説話就係、是最喜歡一些什麼38、9我不知道醜的女人嘛，即是什麼都來啊，屌屎忽啊，哇屌你咪吞嘢啊，即是很多都是即是沒所謂的，都即是試過曬啦，跟老公都跟你試亦都即是都是這樣。同埋佢一種心態，佢好明白就是男人是先性有愛，即是佢哋好能夠掌握男人呢樣嘢。 我以前認識個消防佬呢，佢叫拖地哥，點解叫拖地哥呢？佢就是呢在呢個屯門區的消防局係好狠咁出名嘅，係。因為佢拖地哥咧，就係、是、因為佢踎低嘅時候，碌碌崩咗係掂到地嘅。 咁堅 係啊！哇！我真係見過。 哇！咁佢扯旗嘅時候，乜揾咧啲血落去？嗱，人有七公升血，嗰度已經佔翻一公升，你即刻揾。 拖地哥咧，點解咁即係佢咧有個興趣就係溝師奶。係。咁然後咧，佢個觀點好笑嘅。佢有兩個觀點。佢一個觀點就係話，佢話啲女。冇他嘅，唔係佢係點？佢又好中意溝師奶。佢話啲屋村師奶冇他嘅，佢屋企張牀好撚細。佢話佢哋真係有時你真係俾張很大啲嘅牀佢瞓下咧，佢又好撚高唔高興嘅咯。咁佢話呢個第一個觀念，第二個咧就係、是、佢話咧嗰個佢自己嘅慾望係點咧？佢就係話佢覺得溝師奶咧就好似咧嗒咗人哋嘅老婆，即係咧覺得點解你老婆肯跟同我砌啊？就因為我勁過你啊嘛，即係佢要有贏咗一種咧，男人嗰種我贏咗你呢種咁嘅心態咯。所以咧，佢係瘋狂屌師奶，佢最中意去嗰啲公屋村啊，連嗰啲廉租屋啊嗰啲地方度咧揾啲師奶。 咁點揾咧？ 咁我唔知喎。 咁你冇人敲門啫嘛？屌 係，我諗好容易嘅啫。即係你知啦，消防佬好簡單啊，佢翻去放兩日噶嘛。佢嗰兩日可能真係喺街度鬧嘅啫。 是 我想也很容易，即是如果你看到、哇那個 desperate housewife 那、即是那些很饥渴的那些婦人， 不是我是这样看的、为什么女性在这个阶段会这样呢？因为她很老实说、这个很巩固的道德框架呢，经常都觉得女人在婚后不应该滚大佬偷情在。我想讲一个作家给大家听先，一个、非常之出名的、印尼作家写了一本书叫《逃犯》。咁佢寫完呢本書之後，就變成一個真係好出名嘅人啦，因為真係拉咗去做囚犯。 係啊，真係。 咁佢本來囚犯嚟嘅，咁啊放翻出嚟就寫一本叫《逃犯》啊。寫完之後，佢而家 變翻囚犯。 佢而家變翻囚犯，亦都好想做逃犯。我諗佢講過一句好偉大嘅説話，喺印尼咧，但係地方講啊，印尼一笪回教地方，回教國家，妓女是社會的緩衝劑，沒有了妓女這個世界一定會變，一定會崩潰。他講完這番說話想都不用想了。 不過這個觀點我想 是可能，不過他第一個講他一定是偉大、如果後來現在個個都是這樣 講、我想跟大家講，偷情是一個緩衝區，女人偷情其實亦都是一個緩衝。你想想你老公日日跟你屌嗰下嘢，日日都是那幾下花式，日日都是那個男人，你都會悶，啱唔啱先？咁你都想揾個第二個去試下，咁好結一婚生仔啦，揾第二個去試都冇所謂。嗱，好多女仔啊，女仔即係話未婚嘅女仔啊，成日覺得同男朋友拍拖，性係一個獎勵嚟噶。點解我咁講？ 哇！呢個好高招嘅諗。 嗱，好多女仔都係噶。我想同你嗰日開心啲，或者你買多嘢俾我，我就 搏嘢， 搏嘢或者係付出性呢樣嘢， 或者今晚吹簫， 或者嗱，我送扎花俾你，我同你去。做爱， 呢個係一個 bonus， 好多就係養成咗呢個 bonus 之後咧，令到男仔有一個錯覺。嗱，其實性係一個需要，係一個 need 嚟嘅。我想同大家講，性係一個需要，你有你可以同你對方分享。香港成日就係話，哇，嗰條女幾淫幾淫。嗱，呢個一個錯誤嘅觀點，亦都有錯誤嘅論調。性應該攞出嚟大家講，亦都攞出嚟大家分享。需要嘅時候可以同對方傾，可以同你男朋友傾，唔係就話我係一個 bonus， 你送嘢俾我，我咪同你做愛咯。尤其香港咁即係擠迫嘅地方，你都知啦。拍拖嘅時候拍拍下，你氹多我開心，或者哎呀，我曾經識過一個女仔啊，分手之前就係話：喂，你點啊？我哋而家都臨分手啦。哎，你送個 LV 手袋俾我啦。咁、那個男仔就冇錢送 LV， 咁啊送咗個 Gucci 嗰啲布嘅，即係嗰啲 IT 袋俾佢。咁條女話：哎，都分手咯，同你吹下燒先啦。咁啊吹完之分手燒咁嘅，收一個係啊，收一個分手袋咁之後就分手。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交換嘅等價嚟嘅，真係交換嚟嘅。咁、但係到一啲已婚嘅女性唔會，佢哋已經打破咗呢個框架嘅時候，就係、是、性係佢嘅 need， 佢需要佢咪去揾咯。咁嗱，我哋以前咧就係揾電話會啦，而家就上網啦。都我即係， 我想問咧，你砌過咁多師奶咧，有冇啲師奶沉船嘅咧？ 係，筍哥，我想同你講一樣嘢。小朋友咧就真係會，嗱，大人唔會。點解咧？大家好明白，大家有家庭。第一，一識佢嗰日已經，你知佢有家庭，佢知你有家庭，大家喺埋一齊，好純真，淨係為性。與愛不牽涉大家的家庭，靚妹不是，靚妹還有一樣嘢係咩咧？個佔有欲，因為佢冇我嘅資源，可能即係佢希望在你身上攞資源。但是到大家已經有一個資源的時候，譬如你有一個油田，我有一個油田，喂，大家出嚟 happy 一口咯，你不要侵擾我地盤，我不要侵擾你地盤，賺税，因為大家都明白不可以破壞。 但冇理由個個都咁理性嘅。肯定是有 在實際的情況裏面不道理不理性。譬如我而家有一個、朋友。佢有一個好親密嘅女士， 啊， 個女士亦都有家庭。佢沉船，佢冇沉船。個女士淨係成日會揾下我個朋友，屌下閪啊，傾下偈咁樣樣。但係會唔會再進一步？好老實講，我朋友傾咗好多，即係我同我朋友傾咗好多。 係咪啊？發明家啊？ 係啊，大家都唔會，因為佢有個家庭，佢有仔有女，佢唔能夠真係可以放棄呢啲。 但係嘅阿發明家嗰條女係咪即係都佢都即係個發明家嗰條女都知道？ 是 不可以咁，唔可以進一步咧。 大家冇辦法進一步，你進一步你咪犧牲個家庭咯。個女人有家庭有仔有女嘅，佢進一步咪冇埋啲仔女，冇埋家庭。 即係大家互相有牽。 係啊，嗰下嘢有問題嘛。即係所以師奶，我哋唔好講師奶啦，已婚婦女啦，即係有呢樣嘢嘅吸引性，有呢樣嘢吸引男性。仲有一樣嘢，已婚嘅婦女，尤其有細路仔之後嘅婦女，係懂得了解男人個心態多過細路女。 嗰啲正所謂先黑銀針粉啦。 咩叫先黑銀針粉？ 師奶淫得很。 屌你老味！你成日讲埋呢咁嘅嘢嘅，顺哥，靓妹又唔同，靓妹就真系，即系佢哋嗰种等价交换系好强烈嘅，即系性嗰种等价交 换。我都想人哋奖下我，不过你继续讲。 唔系因为已婚妇女咧，佢哋真系会好享受，即系佢系纯粹为咗享受性，佢唔系为咗一个等价嘅交换，唔系为咗 LV 手袋，唔系为咗生活，大家都有生活，大家都即系生活稳定嘅时候，性系一个 need 嚟嘅。性是一个享受来的，性是一个需要来的，但是很多现在香港时下的女仔觉得不是的，性是一个交换的手段，性是一个掳掠人心、掳掠人资源的一个的手腕。 但是不是很赤裸的整个过程，即是譬如说一打来，喂，九护士， 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当然不是的， 好想砌 的，不是的，我在个过程里面大家是很温馨讲很多即是家庭的点滴的，这样东西 是，即是我仔今个礼拜又下 来了，是是是，是抠靓妹没有的，溝靚妹是需要你氹佢，但係氹得嚟係需要你好多嘅技巧去氹佢開心。 溝靚妹戇鳩啊嘛，嗰啲咩？我今個禮拜有太多功課做，跟住然後啲同學又杯葛我嗰啲啊嘛，嗰啲好撚戇鳩啊嘛。 同已婚婦女溝通唔係嘅，喺生活嘅點滴裏邊已經揾到點點嘅浪漫。呢樣嘢係即係成熟嘅婦女同唔成熟嘅婦女個分別，呢樣嘢好大。所以即係喺身邊我啲女朋友有好多都好即係好成熟。嗱，例如我講一個。朋友啊，大家講好多次大提琴，嗱大提琴性格好差，但系大提琴差唔多都四兜嘢啦，大提琴。但系佢嘅性格系雖然好差嚇，但系佢嘅愛情觀係好成熟噶。大提琴嘅愛情觀，即系佢去懂得點樣樣去到知道邊啲嘢唔得，邊啲嘢得。 點樣去氹你開心，唔使靚妹咁樣，生活嘅點點滴滴已經可以。呢、個係成熟嘅女仔， 即其實好好傾嘅一個人嚟嘅。 大提琴好傾，當然好傾啦，大提琴，大提琴好傾噶，即係但係就即係勸大家唔好進一步。 係啊，佢真係嚇死人啊！真係 唔係大提琴，即係佢嗰個性格係有問題㗎。即係 牛醫生係咪食過大提琴嘅咧？ 冇 冇咩？ 冇 係咩？係咪㗎？ 冇牛醫生一定冇食過大提琴。 我哋 嗱咁咧，我又講翻。 我哋而家 offline 再講，繼續。 即係而家個即係我嗰日去酒吧，咁咧就見到即係酒吧裏邊咧已經冇咗十幾歲嘅青少年人少咗。咁我同酒吧個 bartender 好熟啊，傾開偈。咁佢同我講：狗護士梗係啦。咁阿 Peter 哥就話。你都戇撚鳩啊！而家細嗰班，你估落嚟飲杯酒平啊？你知唔知而家飲 set 酒幾錢？咁啊係嘅，你飲 set 酒可能都幾嚿水。咁佢哋翻大陸幾嚿水可能嗨埋嘢添啦。 係啊，而家我以前啲學生，前一排個學生做緊傳銷啊。 啊， 咁啊打電話嚟 sell 阿 Sir 咁樣啦。 係。 咁佢都打電話嚟同我講，佢話佢話我話喂，咁邊度玩？唉，翻曬深圳啦。 啱啊啱啊啱啊啱啊！即係佢哋已經翻曬深圳。香港嘅酒吧變咗邊啲咧？老坑俱樂部咯。咁之後咧，我再同阿 Peter 哥傾，咁阿 Peter 哥就話：，哇、哦，而家溝女去邊啊？溝女梗係翻大陸啦，咁樣。咁我話啲女如果溝仔咧，溝仔啊上網。即係阿 Peter 哥講一句嘢，咦，我打撚到突喎，咁我落嚟酒吧做乜撚嘢咁？咁啊，佢話：，誒，你同啲拳手傾下偈啦，咁樣。咁啲拳手又一樣嘢好得意啊！拳手咧，即係而家嗰啲女做嗰啲差妹嗰啲，就即係希望你飲多幾 set 酒嗰啲人咧。咁啲拳手咧，第一已經即係好商業化咯，即係。即係真係好似去咗夜總會咁，即係希望你喝多啲酒噶嘛，俾多嘢你睇。 即係有嘢嗨嘅， 有嘢嗨唔係冇人落去嘅。即係一係就溝下女嘅個 feel， 一係有啲激啲嘅就有波餅啊咁之類之類啦。但係即係我見得太多已經唔係好想呢啲嘢啦。咁咧到即係我問 Peter 哥，即係如果去溝女，佢又上網啦。咁我都打一個答。咁發覺而家個洗氣會真係變咗。即係嗱，我哋講緊無國界交友。交友無國界，咁以前就係我哋有國界性噶嘛，即係交友。喂，我哋今日去尖沙咀邊間吧咯，我哋今日去九龍誒邊間吧界女咯，去邊度玩 one night stand。咁我又即係話説近排啦，都幾個禮拜前，咁就去香港一笪好出色，即係飲酒話好多 middle class 嘅地方 ，Soho。我話俾大家聽，當年 Soho 區開嘅時候真係好多 middle class 嘅，而家都有好多老坑。 即係通常而家坐鬼多啦， 係啊 ，SOHO 區真係鬼多個人。即係以前啊，真係話有啲靚女啊，之前 一係就係啲鬼佬拖住條啲 model 仔咁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你有時喺蘭桂坊咩起起嗰啲咧 啊， 係咯，有時都見到啲 model 仔行嚟行去。 係啊，即係而家蒲吧人真係即係少咗，尤其中產，我覺得。中產，我自己身為一個中產啊，我覺得身邊圍內蒲吧嘅人真係少咗。嗱，我識好多即係。中產階層啊，譬如工程師啊、醫生啊、一啲嘅人士，以前啊真係好中意蒲下吧，而家喺邊咧？中意飲酒，約埋三五知己喺屋企飲，中意溝女，上網溝下女，即係而家嗰個社會個溝女方法真係變得無國界，即係冇限制嘅，即係唔使話我要落去有某間吧先溝到女，我發覺落去啲酒吧， 而家真係唔興話整間吧啊，即係而家真係興話喺。直頭係即係東莞開間房咧 ，call 班女翻嚟等你溝誒，即係 屌你， 即係好似 咪現實咗而家啲人， 以前咧 effective 咗， 以前就係發條魚竿出大海釣魚，而家咧就喺一個水池嗰度， 就攞網撈， 攞網撈。 但係我想問下啲女點溝仔咧？如果係咁， 我諗知啊，啲女點溝仔啊？而家都。你如果你上嗰啲咩 Yahoo Messenger 嗰度，即係 都係上翻 Yahoo Messenger 啫喎。 佢哋都有啲區咁，你成日會見到啲啊，唔係聽講話好多大型嘅討論區裏邊都得閒會 post 啲女出嚟話，哇！我35歲好寂寞啊，呢個出到嚟大家純性愛啊。如果咧係要即係玩嘢就免問咁樣，即係你見到佢哋都係好即食嘅，即係唔溝噶啦，我哋嗰度出到嚟齋搏嘢啦，搏完就走噶啦咁樣。 係咩？邊個討論區啊？ 咪上 U Wans 咯 ，U W A N， 哎呀唔可以爆全名 啊 ，Wan 你知點串啦， 係 咯， 係咩？喂，你突然間上去俾我睇下喂，大佬， 你咪去睇下啦，陣間有嘅有嘅有嘅， 係啊， 即係咧好多大型嘅討論區都有好多 desperate， 即係好飢渴、好 thirsty 嘅女士嘅喎， 即係嗱，我想同大家講一樣嘢，個世界真係變咗，即係點變咗一個模式就係以前我哋要面對面。 而家好多嘢都唔使面對面，即係我哋溝女可能要面對面，溝仔可能要面對面。 不過我覺得咧，高我哋有個範疇我哋掂唔到嘅，就係、是、我哋冇乜見過啲高層次又中意出嚟玩嘅女人啊。 啊，咁呢個係 係咪有冇啲女人咧？即係大家即係幾個富太圍諗住一齊，跟然後開間大房出嚟。 筍哥，我話俾你聽，有一間酒吧咧，我當年咧就成日落去啊。當年咧嗰度咧，我溝咗個愛爾蘭妹。嗰間酒吧咧就喺 Soho 區，叫 Empire Bar， 而家仲有啊，啲裝修非常之咁 elegant， 我覺得嚇，佢裏邊得 係咪 members only 啊？ 唔係 members only 嘅，佢裏邊得四個 cubicle 嘅啫。咩叫四個 cubicle 咧？佢真係間咗四張台，即係總之你晏啲入去，企門口。咁通常啲人都唔會企門口，因為門口係對住市區。咁咧一滿曬，啲人就走噶啦。咁咧嗰度咧，我曾經成日落去嘅時候，見過幾個闊太，真係啲闊太嚟，真係你見佢嘅 hair mirror 可以擺喺地下嘅。即係如果你死草爛草錢買個 hair mirror， 你唔會將個 hair mirror 擺喺地下啦啩？ 係應該掛上個頭喺 啱啊！佢將個 hair mirror 可以擺喺地下。我當年即係都玩手錶好中意。佢戴緊嗰隻係一個Alanga 嘅 Alanga and Son 係 Alanga and Son 嘅 Perpetual Day， 即係嗰隻錶而家就過百粒啦。當年都即 係 挨近五十咁。即係佢一定係有貨，咁幾個喺度咧就真係入門走。佢想溝仔啊，有仔俾佢溝先得㗎。即係佢哋都想，我諗即係真係冇。 不過我頭先講話，即係喺 offline，off mic， 我哋 off mic 之前咪講，講到一個老闆嘅，即係固收傳大弟子嗰、那個。 係 呢、這個佢都係，即係佢都係嗰啲有錢啊，揾啲星仔出嚟玩啊。 係。 咁啊，出嚟傾下偈、劈下酒啊，咁樣佢最大嘅願望就係想溝條佬，咁屌下閪咁樣嘅。 係 係，真係有，真係 溝條佬， 溝即係想揾條仔屌下閪咁樣。 女人嚟㗎嗰個， 女人嚟㗎， 係咩？ 啊，固守傳大弟子， 但係女人嚟嘅，叻唔叻㗎？ 肥咯，聽講。 哇，中意食肥婆喎。 係咯係咯。 咪介紹下我好啊。 誒，都好嘅。 係咩？我中意介紹下屌下閪喎，即係其實我睇翻啊，即係而家喺嗰個無國界交友裏邊，點解今日會刺激我講個咁嘅題目？原因就是最近又介紹一本書給大家看，大前言一的即戰力。即戰力我們有三種，什麼叫即戰力呢？即是你在這個世界上面任何一個地方，我現在丟你去，你都可以成功完成一個任務，回來還要成功的人有三大條件是必要的。第一，英語能力，第二，獨立的思考能力，第三，財政管理能力。這三樣東西就是現在在無國界經濟裡面必要和必須。那我引申一樣的就是，你看看現在各位年輕人在這個香港地交友都變成無國界，你就不要做，即是做一個井底之蛙，就覺得自己還有這個國際視野去到贏內地或者贏很多的即是東南亞的年輕人。大家不是努力一點讀書那麼簡單，還要去努力一點望下周圍發生緊嘅事故。 大家唔好信，即係自己真係得啊！而家我有個老友，佢係呢個 CGI 嘅。 咩叫 CGI？ 係 graphic， 係 computer graphic interface。 咩？ 係一種即係一種都幾新嘅技術。譬如話咧，所以你做個你譬如話你想影只馬， 係 只馬要有規格嘅。 係。 咁嗰個規格你而家你要訂副規格可能好貴噶嘛，可能馬咁同埋會唔似噶嘛， 啱啊啱啊， 全部都係 3G RAN 出嚟， 啱啊， 咁嗰個就係 CGI 啦， 係， 即係佢係， 哦我知邊個啦 ，CGI 係，我你講埋先，我知邊個人發明嘅 CGI， 跟住然後佢就話而家佢係喺數碼港一間外國公司裏邊擔任 Web Master 呢個角色，佢下邊 control 15個人， 係， 佢呢15個人。全部都是印度人， 是， 即是呢，他那十五個人全部都還是年輕人， 是， 那這十五個人做什麼呢？即是說你都不信，就是其實香港呢，這個香港幾乎呢，我想六成的重要的 programming 就是由這十五個人去 handle 的，即是你會看到，你同樣是那些二三歲的年輕人嘛，這個你香港那些個個都還有很多雙打少年，例如埋手去打飛機打機這樣，你真的估不到原來在世界的另一邊，有些有一群的年輕人其實已經是 崛起的， 不是啊，是他除了崛起之外，他是控制著香港一部分的 programming，即是見到是這麼多，見不到那些呢， 我想講一樣嘢啊，順哥。大前言有一本叫《無國界經濟》，呢本書又係我推介俾大家睇。本來下集講，而家講埋。喺《無國界經濟》裏面講啊，一笪地方十年前嘅戰場喺中國大陸，而家嘅戰場喺印度，未來嘅戰場喺中南美洲。嗱，呢個係經濟嘅戰場。印度已經崛起咗。第一唔係個國家，嗱，我哋而家講談論經濟崛起，唔係講一個國家。而家喺無國界經濟嘅特色裏面，崛起係地方，資金只會流向地方，唔會流向國家嘅。嗱，譬如講一個例子，中國大陸，我哋資金只會流向上海，唔會流向全個中國大陸。 啱，冇錯。 我哋嘅資金可能會流向澳門，但係唔會流向全個中國大陸。嗱，呢個係一個特色嚟嘅。印度佢會俾資金流向某一笪地方。这个巴西是一个现在资金流向的地方。我希望大家留意这件事，香港的视野希望阔一点。大家可以看看《大前言一》这两本书。这集我们又讲到差不多了，顺哥。还有我想讲一下 CGI。大家想知道 CGI 有几劲，我介绍一套卡通片给大家看，叫做 Apple Sis。咁咧，阿井手咧就喺呢個 Apple Sis 裏面第一次運用 CGI 去做一個嘅動畫，哇，不得了！我諗二十年前喺美國播咧，美國一定咧就放個核彈再炸日本仔，哇！屌你老尾，佢哋有外星人喎，點解啊？佢哋係咪發明咗啲乜撚嘢先進科技武器咧？點解啲機械人真嘅？咁好啦，大家係咁先啦，我哋大家又講到呢度啦，拜拜。